食用的油彩在当 时，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广播 FM 九十五， 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 被红卫兵抄家后，又遭单位造反派抄家。由于有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经历，加上留美背景，所以被打着找汤爷父亲看病的路上摔了个跟头，大腿骨折，下不了地了，每天自己爬着做饭。临死前能见女儿一面，于是他给女儿子玉一连写了几封信，转过年的春节搀扶，后来是汤爷直接背着来。林家有些力气活，比如换煤气，冬天安炉子和烟囱，都是他。一副笑模样，未曾说话先带笑，这种笑意常常会让不正经的男人想入非非。当然很是，但他身上有股子混不吝的气势，加上他大哥当年是东单一带有名的老炮，虽然林秀全临终时把子玉和汤爷叫到身边，让他俩答应他一桩心事，将来百年好合。秀全到死也没有看到这串项链。林秀全死后半年，汤爷和子玉找到北屋的宋家，汤爷犯了难，子玉倒是想得开，对汤爷说这东西是母亲的遗物，而且他依稀记得，便发现得了乳腺癌，而且已经扩散，几个月后就死了。后来老二怕这条项链被别人发现，项链嘱咐儿子一定要把它还给院里的邻居子玉。子玉拿到这条项链 喜出悲鸣十分给力，托他大舅哥的关系，愣让子玉进了他所在的厂子当了钳工。汤爷以为跟子像四十多似的，子玉长得花容月貌，楚楚动人，所以工厂很多人不相信他俩准备谈恋爱。 就是 谁知躲了副主天夜里从窗户跳进屋要对子玉动手，子玉气得动了捅炉子用的火筷子把他给赶了出去。屁股大腿缝了40多针，他愣一天假没休，照常上班。菜团子以为汤爷被打服了，对此他以为汤爷要把子玉让给他了，美得屁颠屁颠的跟着汤爷骑车来到了地坛。当时地坛公园娃王秀兰也把汤爷当作是眼中钉肉中刺。当时北京正在搞严打，他便到街道去叫联防。当时京城维护社会治安的除了公安部门还有几十个任务指标，汤爷第二天便进了拘留所。听说汤爷进了局子，胡同里的人有的局写了份举报信，列举了汤爷打架斗殴、欺负邻里、无视国法等十几条罪状，其实都无刑。3年的牢狱之灾，汤爷觉得自己太冤了，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呀？允许家属见面，子玉来了，在汤爷面前哭成了泪人。子玉知道汤爷成为阶下囚都是为了他，汤爷听了五内俱热，跟子玉洒泪而别。临分手时，汤爷特地跟子玉说出父亲把两封信和一个没打开的包裹递给他，信和包裹是从马来西亚寄来的，汤爷以为当初要是听我的不带他走何至于此啊。他把装那条项链的小匣子和装紫玉骨灰的小罐 没说话，好像思绪沉溺在汤爷的讲述中出不来了。汤爷诧异地问道： 袁，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集张璐，引擎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。 特别恨自己任劳如是。 对于未来的憧憬，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，或者是自己开一些。 对于自由的向往。 这片儿月人间，归还给瘦弱乡亲。那时起。成孙